喂，咁講開呢個動畫啦，不如講多套。咁我哋之前咪話，喂，今季就應該得一套巨大機器人動畫，原來都唔係，我哋睇漏咗。 漏咗一部， 仲有一部，犀利啊！不過大家講完都唔會睇嘅，就係、是、呢、這個我哋呢個高鐵將會喺2018年係咪通車嘅一個作品，係啦。即係前先唔知會唔會將呢套再攞翻變成新高鐵盒啦？啊，你到時睇啊，係啊，係啦，電光高鐵盒噶嘛。咁 但係我哋係咪用過呢個開場講過一次咧？ 嚇、啊？咩意思啊？ 即係好似我哋已經係咪定我哋自己圍內講嗰陣時係咁樣樣介紹 啫？我未講過嘅，未喺節目講過。 呢個未講過。 未講過，係啦。咁呢個東西係咩嚟咧？其實就係之前啊，已經出過玩具嘅。其實即係又係好似電童咁啊，係先有玩具，或者好似索斯手係啦，先有玩具。 係啊。 咁其實咧，當時已經係有做過動畫，但係咧係一啲推，即係純粹推玩具嘅短片。咁啊，齋打嘅啫，就冇咩劇情可言嘅。 系， 系啦，咁佢个特点嘅咧，咁就系嗰个新干线，你知新干线系两头都系有个车头噶嘛，咁佢就净系用个车头嘅啫，啲卡唔用嘅，咁佢就点咧，就系、是、嘴对嘴 case 合体， 系， 佢就 话即系用两个头， 冇错，因为佢新干线实质真系咧，那个车头咧系可以打开咗咧，佢有个扣嘅， 尾系一样噶嘛，其实系可以扣住噶嘛。 系啦，佢有个扣嘅，咁佢就玩翻呢样嘢咧，就两个车头就对嘴合体，就变一个机械人，系啦，咁啊有唔同色嘅，但系其实一样嘅啫，唔同色嘅啫。咁佢就好奇怪咧，今次就红蓝就竟然当咗系水龙火龙啊， 系， 嗯， 佢翻嚟咧用咗个绿色嗰个做主角，譬如哇，大佬。 好笑， 我大家同大家讲 啊， 我同大家讲啊，即系呢个色彩学员嚟讲啊。用绿色做主角喺嘅机械人卡通就死硬嘅，以往咪你唔信你咪自己睇咯，有啊，啊曾经都试过有一架都系火车头嚟噶，不过佢系嗰啲喷烟嗰啲啵啵啵嗰啲火车头都系绿色，啊而家大家睇我都唔记得嗰套叫咩啦，系一个古老火车头变机械人嘅，即系好旧嗰啲卡通嚟嘅。都系死到直嘅， 系啊。正常就应该系红色做主角噶，不嬲 都。咩色都得，总之唔好绿色。 啊，白色都应该好啲。 绿色就真系少嘅。 系啦，嗱，即系你睇你点绿法啦。你话好似高达咁咧，其实高达都系个影咧系鸭蛋绿嘅，但系佢系白色噶嘛。 蛋绿色嘅。 系啦，又或者你一中嗰啲，即系后来出现嗰啲真实系咧，佢都有啲系咁，即系鸭蛋绿绿地。 装甲骑兵就你当装甲骑兵一定系绿色啦，咁之后你冇办法啦。 大概军嗰啲绿色噶嘛。 军绿色啊， 装甲骑兵系啦，佢嗰只系系咯，嗰啲墨绿色噶嘛。 绿色啊！ 我哋而家讲啲绿色又唔系嗰啲绿色嚟嘅，真系绿色。 咁系 嗱， 嗰啲 呢个咧就应该系嗰套忘形水入面，阿 General Saw 揸嗰部车就呢嘢色噶， 系啊，系咯，好特别个 sales 话俾你听，呢只绿色 系 好， 系啊， 系呢个绿色注定俾人炒眼噶嘛，系啊， 俾人炒眼噶， 即系亦都系配合翻咁即系冇错，忘形水都系咁，转头啊烂咗， 系啊，出车的而且确系，的而且确呢个绿色， 即系其实呢个色系即系有少少吉姆嗰啲咁嘅色咯。但是再深啲嘅係啦，吉姆嗰只都仲叫做淺啲，即係吉姆唔係白色㗎嘛，係大家唔知勁嘅得係 啊， 係佢有即係講粗叫咩雷姆定乜姆咪咁嘅色， 雷姆就係綠色啦，係啦，雷姆嗰只色啦， 係啦，即係如果你次次如果用呢啲一做主角機，通常唔得嘅，我唔係話劇情唔得啊，劇情唔得都仲好啲，係套嘢唔得啊， 係 係啦，咁我都唔知點解佢哋咁勇啊！咁系咪其实系咪现实到呢架车嘅就系呢只真系嗰架车嘅主色啊？ 现实应该呢一架因为是新款车，所以佢就用咗佢做主角，应该就系即系新嘅新干线啊，即系最新嘅新。 唔系我知道，但系佢嗰啲另外几架红色、蓝色都系呢个款噶嘛？咁但系点解用绿色啊？系咪佢其实现实嗰架系绿色咧？我唔知喎。我唔知啊。 其实系有一架系咁嘅色嘅，系有一架。 系啦，咁但系点解拣呢个做主角咧？你问佢啦。 但系我觉得反而系。蓝色嗰部系同红色同绿色唔同样噶喎，车头 系咩？哦， 系啊， 唔同样 啊，佢好似三部其实都唔系好一样嘅。 哦，系咩？ 争少少嘅， 咁我知咗， 都争少少嘅红色同绿色。 但系个变形结构 系 真系冇。 系啦， 嗯， 咁但系反而我觉得蓝色主角样啲喎，个车型。 诶，点都好过呢架啦，系咯，红又好蓝又好，点呢部一定系三号噶啦。我觉得如果你正常动画，系咪？ 系啦，一定系坦克嚟噶啦。 哦，唔止咯，系咯，坦克都型啲啊，系啊， 即係通常嗰啲主角佢一定係最後 唔多出場嗰啲咧，嗰啲配角咁咯，係啦。咁竟然係主角機，咁啊好啦。咁仲有咧，呢套好得意，即係佢真係好有黑咧，想做翻一套機人動畫嘅喎，原來。 嗯， 我初諗住，誒咪又係打下咁啊，反正你個機人 CG 咁啊，成打足成套都冇所謂啦。咁啊，點知佢又打得好少嘅喎，竟然。 系， 佢打少嘅程度已经去到即系手攰嗰啲咁少，我都唔使啫。你 C C 我打多好多都得噶。咁佢就反而咧文抢好多嘅。咁如果你目标系小朋友咧，我就嫌佢太多文抢啦，已经。 嗯， 系啊，有冇需要噶嘛？咁 第一集啊，佢第一集够胆死系前面二十分钟都未有个机械人出现。 冇错。 去到最后五分钟都冇啊。 佢有嗰个细嘅波形嘅機械人，即係嗰個 Q 版機械人， 係啦，其實 Q 版機械人咧 都係蝦佬咁樣嘅嘢啦。 係啦，不過佢又有三個腳，同埋有戴咗頂嗰啲車長嘅帽。咁嗰嚿嘢咧，原來就係嗰個機械人自己個 AI 嚟嘅。佢平時其實都係嗰個男人聲就扮 Q 嘅啫。即係你諗下幾，我唔好中意啦，係啦，係咯，係咯。即係佢因為睇咗嗰個乜鬼啊，嗰個列車戰隊啊，係 咁樣。 咁跟住嗰隻嘢呢，原來要同個男仔一齊入部機入個車度呢，跟住嗰隻嘢就會變咗嗰個男人聲啦，就變咗個勇者嗰個聲啦。但佢最好笑影住佢都係嗰個波咪影住好笑嘛。即影住嗰個波但係男人聲喎。係。係啦。 係啦係啦，好奇怪 㗎係。係啦。即佢唔係好似啲勇者咁呢，一變做人形呢，佢就有個人面咁就變咗係佢代替咗佢講嘢，佢又唔係㗎，佢又唔係人面㗎喎，即佢都係咁戴住口罩嗰啲面㗎啫，即冇面㗎，其實都仲係係呀，即唔係高大咁，佢仲比高大再簡單喎，即真係冇嘢，佢戴咗口罩咁㗎啫，係 即係笠個口罩， 嗯，冇錯，即佢連個人面都冇，咁變咗佢講嘢咧，係啦，佢再影翻佢講嘢咧，佢講嘢都係影住嗰個波，但係麻甩佬聲變咗。咁通常以前係啲搞笑番咧，嗰只魔法少女嗰只咁嘅淫獸先會係咁玩嘅啫嘛。 嗯， 係啦，咁佢呢度咧，其實佢想做一套即係想 做博士獸， 佢認真係啦，佢唔係話冇搞嘢㗎，佢係真係認真想做嘅。咁但係。想好似索斯獸啊，或者好似上次電童嘅，咁你咪算係成功將一個先有產品後有動畫嘅東西，而但係做咗出嚟咧，你唔覺得佢係即係想淨係想賣廣告嘅？你覺得佢真係好有誠意想整嗰套機人卡通？咁呢套咧，佢想，但係咧，但係做咗出嚟就唔知啊，有啲力不從心咯，我覺得。 係，其實關唔關個機械人嘅造型問題咧？其實係。 因为佢系人形嗰阵，我觉得今次个 CC 做得靓咗啊！如果你即管睇下佢合体嗰阵咧，佢就系用翻佢嗰时产品嗰个广告嗰个合体啦，争好远嘅。嗰个 CC 哇做得咁流嘅咁，系啊，咁点解佢 反而用咗个流嘅？ 冇错，合体嘅时候用流嘅，咁你话死咯？你最紧要合体噶嘛，系咪先？你真系咁鬼狂？喂，用咗合体 做过啦。 真係一講 真， 每集重複，但我哋唔會厭嘅。我都係等睇翻嗰個 fusion 嘅啫。我睇咁耐，快合體啊！即嗰下真係百看得厭噶嘛？你哇，真係型喎咁樣係，係所以嗰下好緊要嘅。你嗰下畫得唔靚或者整得唔靚咧，你套嘢唔使 搞。嗰度又反而 OK 嘅喎。 係啊，佢咪就係佢整嗰只真係喐得嗰只 CC 機械人，反而嗰個 CC 會做得靚啊。 好似反而好 合體嗰個咧，係佢仲係有少少係 3D 立體咁啊。 嗯， 係因為佢用翻啊嘛，佢用翻嗰時嗰個啊嘛。 3D 立體就想扮 2D。 佢 但係就 冇咁扮嘅，冇佢個卡通入邊嗰只咁 2D render 嘅，唔係，總之佢唔同嘅，你見到嗰隻嘢唔同嘅，整得唔靚嘅， 係 整得唔靚，你整得唔靚得啦，我理得你乜嘢啊，係咪先？整得唔靚咁咪好殺風景噶嘛，大佬合體嗰陣，係 咯， 係咯，你都知啦，有時呢啲啊，佢喐啊打嗰陣係 CC 啊，有時合體嗰啲專登係畫啦， 係， 嗰時參成合體係咪嘅咧？記唔記得嗰時有一套叫參成合體係 Transformer 咧？咁就玩三一嘅，即係嗰三部飛機咧係飛機或者唔知咩啦嚇，佢可以互相即係調換個合體方式，可以變三部機人噶嘛？係咪個合體嗰陣都係手繪嘅咧？ 我記得嗰套嘢可以全係唔係全 CG 嘅？ 佢打嗰陣肯定係啊，但係佢合體嗰下都唔係好差嘅喎。 嗱，佢係 OK 嘅嗰度。 即係總之咧，每一套呢啲合體嘢，合體嗰下你真係唔衰得嘅，老實講。呢下衰你真係 即係死唔好完。 阿羅平 係咪？你好有誠意咁製作曬所有嘅嘢，但係嗰下唔得，係咪？ 係。一定系嗰段嘢系好重要嘅，因为 重要 噶嘛， major 重要啊， 系 啦，系啊，系啊，即系你点唔理你嗰个系魔法少女定系边个啊？哇，嗰下嘢你真系喂，你嗰日整一次嘅啫噃， 嗯， 系啦，你小英啊，我最嗰时候 Amazing 就次次整噶嘛，因为次件衫唔同， 系好嘅， 佢都整得靓、 啊，系啊， 咁你嗰下边度衰得啊？你嗰下衰，你不如唔好搞啊，直情不如你唔好搞啊。是啊，其实你最 sell 到部机的一刻就是他合体嘛。 没错。 你勇者王我话知你跟 着。 变完合完之后 ,final fusion 完跟着讲完堆堆嘢招牌嘢播完跟着即刻走样都好。 是。 OK 的。是每集的作画的确不可以说一定集集靓。喂但是那下嘢边个得衰㗎因为是重播㗎嘛大佬啊。 是喔、 啊。是你睇下以前啊舊嗰啲70年代动画就算几画得唔靓合体嗰下其实你就算依家睇返你都係嘩其实当年佢用咗好多。 是 啊是啊嘩超力合体其实系我怀疑佢就算唔系真係画返24格啊佢都其实系用咗好多心机去画㗎。你见嗰系好流畅㗎合得。 系， 佢点样反转啊？啲机点样打开啲嘢？佢系好仔细嘅，佢唔系。 因为你唱主题曲嗰时都要摆落去噶嘛，你片一段嘢。 一嚟啦，一嚟吸翻啦，主题曲已经又会有啦。咁你跟住每集亦不一定会重播。喂，边有啊？你嗰个成系你画成个动画，一定系首先就制作呢个嘢噶啦。呢、這个一定系超级用本做嘅。系啊，七十年代都系咁噶啦。你有咩理由去到而家？喂，你 CG 嘅啫，大佬。 系咯， 咁我当你嗰时产品嗰阵做得冇咁有本或者唔有心机，你都系重新做过，重新做过啦。你反正只喐嗰只机人都重新标过，呢、這个唔争在啫，系咪啊？ 嗯， 所以我唔知佢咩事咯。同埋其实嗰段你就要用手绘啊，都唔系真系会嘥你太多资源啫。因为佢一集都用咁多手绘嚟做佢嗰个文场戏咯。咁你画一次合体难度会即系会真系好贵？ 嗯， 系咯，你见佢都唔系话 cheap 噶喎，套嘢你见佢做好多文章，做好多嘢噶喎，咁唔系话悭钱噶喎，系啊，佢又作翻有啲黑色列车，跟住佢唔知啲黑色列车放出啲唔知咩粒子咧，佢就会令到周围嗰啲即机械啊，就变成怪兽嘅。 系， 咁嗰啲其实佢都整得唔错噶喎，咁点会喺合体嗰下嚟线胎啊？有冇搞错？ 同埋太少战斗呢个真系好大问题。 是啊因为你用 CC 啊即你话你都系手绘好似嗰时 Eva 咁嗰时 Eva 咁我明啦、啊、你嗰下系将你最劲嘅资源抌落去佢战斗嗰三分钟㗎嘛明啦、啊、你 CC 㗎咗大佬打足成套戏都 OK 啦即好似而家你嗰啲变形金刚咁仲唔系成套戏都影住柯柏文有咩问题、啊CC 嘅啫嘛，净系得柯柏文地都冇问题啦，仲好啊，悭翻手佢都唔使玩，系咪啊？点会系嗰度打三分钟咧？我拗晒头，系啊，我唔明喎，系啊，即系佢诚意系有嘅，但系我好似摆错咗啲嘢咁咯，系咯系咯，你始终呢台机械人翻嚟噶嘛，你个机械人 sell 唔到，做嚟做咩？ 唔同，同埋咧，我睇到佢喺出呢套嘢嘅 search 嗰度咧。佢係有Eva 嗰部新幹線㗎喎有出過。 咩叫做 Eva 嗰 部新幹線 即係點 呢即係呢咪有部 Eva 列車嘅之前出過。 我嗰個係油咗嗰個 花。Eva 顏色。 係啦咁但係佢係有玩具出過呢個 Eva 新幹線呢部車㗎喎。 我因為大物都有㗎嘛好似 係。咪你講咩啫你講呢套嘢即係咩先佢真係會合體㗎。 咪出過個玩具呀。 咁、哦、如果你话架正常火车就梗系有啦， 有真系 唔系系真系识得变形嘅，即系变形系啊，变形佢哋呢样咁样， 即系又系两个车头 kiss 合埋嘅， 应该系啦吓，我冇睇过佢变形个样啊，但系应该佢话可以交换嚟玩嘅，咁应该都系 咁样。 即系我喺 crossover 呢部嘢， 哦咁啊， 系啊， 哦咁啊唔知啊呢个咯。 呢、這个犀利啊！我觉得 我呢个唔够，我应该 crossover 中国嗰啲犀利啲，系咯。 高铁侠咯， 高铁侠系啦，嗰啲犀利啲，系啦，好快有嘅，你放心，系呢套出咗之后就有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crossover 埋列车战队咁啊，几有型。 系，即仲要仲要有呢、這个呢、這个勃起嘅状态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而家系佢而家系两架咯，应该做唔到啊。哦，我知佢哋会大合体嘅最后。 系啊，而家有三部机咁，三部机喺入体。 系十架咁或者连埋。 同埋我见到佢哋好似咧会攞咗另外个车头咧攞嚟做盾嘅喎，系咪咁噶？ 吓， 套嘢入面 咁癫。 咁即系咁佢两个车头噶嘛，一个车头又喺咗心口啦，咁另外个车头。 另外一头咪做咗脚咯。 哦。咁样， 条腰咯，总之变咗形噶嘛，另外嗰个变咗下半身啊嘛， 喺 个位系嗰条腰度，啱啱前后咁一个变上半身，一个变下半身啫嘛。 因为我见到 Eva 呢部咧，就好似系个上盖啊，至少上个上盖就攞咗嚟 做 裙嘅， 咁样 系啦， 咁就唔知啦。我冇见过呢部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冇见过呢部。 咁样玩系咯。 系咁玩具即系点整都得，系咯。咁到底会唔会出现啊？呢个作品就暂时未知啦。咁不过我相信佢出来一定有新机嘅，唔会得三架嘅。 系咯，有其他火车嘅。 系咯，同埋唔难去搞嘅，啲 C G 嚟嘅。 系咯。 咁同埋呢三部嘢适唔适合睇嘅咧？本身 如果就唔知有冇呢个 冇啲咁嘅嘢嘅。 暂时未有啦，起码暂时未有啦。 因为我睇嘅广告系有合体嘅喎。 系咩？ 不过就 有合体嘅。 哦， 系啊。就好似唔系呢三部嚟嘅，有部黄色揸取嘅， 可能之前换，因为之前有玩具，可能玩具已经出过呢啲都 系啦，同埋有另一部蓝色嘅，唔系呢个样嘅， 因为有玩具， 即系有第二代机，嗰啲就可以合体，咁可能系啦。但大家會唔會捱到嗰集先係個有趣嘅地方嘛？咁老實啦，你睇咗嗱，阿芬芬睇咗幾多四集係嘛？跟住佢跟住開始出咗個好似朱芬咁嘅人物咧，就 揸 咗藍色啊，揸咩藍色？紅色，紅色 ，OK。 紅色機 係 啦。 但係佢部紅藍機一出場已經存在㗎喎，但係佢哋自己喐㗎，我相信當時 冇人駕駛嘅。 係啦係啦，佢話有埋個人咧，同步率達到90%，佢又係講啲咁嘅嘢，咁就出到嗰啲絕招嘅。咁之後咧，佢冇人就出唔到絕招㗎喎。係。即係啲機就係機械人嚟嘅啫，因為即係喺度普通真實系咁打㗎啫。咁絕招當然都係啲劍啊、啲光嗰啲啦，即係好超級系嗰啲嘢啦。其實佢都係打開咗前面個車頭。那个 keys 位嗰度射嘅啫，系咯， 系啦，系啦， 系咯，咁唔知啦，系啦，咁即系大家如果中意睇下机械人呢套系机械人咯，只可以同大家讲好唔好睇就 系机械人嘅， 系啦，好唔好睇就唉。 但系嗰个玩具就出咗好耐啦，唔知点解而家先翻兜翻嗰个。 哦，咁如果你咁讲，索斯兽咪仲耐，系咯。 咁啊系， 唔关事嘅。其实电童都出咗好耐先有动画噶。 先至 會 出 動畫，係啊，電童好耐㗎啦，即係個實質產品同個動畫都差咗好以年計㗎。 因為玩具就真係好多款式嘅，佢 係。係係係 係。即係唔止嗰三部機嘅，真係好多好多好多。 咁可能後來有其他機體啦。係 啦，其他機交代啦。 因為佢打嗰啲怪獸都好仕途嘅，咁所以佢可以不斷進化嘅時候，咁你咪雖然你都要不斷有新機啦，係咯。係咯。咁睇下啦，睇下遲啲會唔會一地兩檢啊之類呢啲劇情會出現啦。 都加埋 落去啦，係咯，即係嗰個先係主要問題係嘛？係，即係轉車好耐啊呢啲係嘛？ 係啊，啲車費好高啊， 係嘛？即係有一集係個男主角好似係真事咁，唔知走咗邊，佢唔係走咗佬啊，原來佢搭車翻唔到嚟啊！ 系啊，冇钱翻嚟。 唔系，佢搭车都搭咗成个钟先翻到嚟，跟住个总部已经俾人破坏晒，跟住佢走咗入嚟话：你做咩啊？我系呢架车嘅乜专属驾驶员噶嘛之类噶嘛。我唔系成咗去啊，系佢真系要搭咁耐先翻到嚟总部啊。你都知啲高铁噶啦，系咪？ 系 。即系我其实搭呢个咩啊嘛？搭嗰、那个。普通嗰架車份仲快啲啊嘛，反而 直風車， 直風車仲快啲啊嘛，搭到 高鐵站，反而距離個目的地好遠嘅。 係啦，車咗佢冇雷公，咁樣仲要再轉翻地鐵翻嚟啊嘛，結果成個鐘都翻唔到個基地啊嘛，係嘛？咁樣唯一一集好悲哀咁就係咁啊，爭啲個總部被鏟明就因為搭唔切車翻嚟嚇。我唔係講呢套啊，講即係抄呢套嗰度將會嚟嘅呢度高鐵嗰度啊。 係。 系嘛？有心泳 B B 同你讲解，系嘛？ 嗯， 系， 系啦，有心泳姐姐啊，唔系美丽小姐啊， 姐姐系啦， 有心泳姐姐做佢个童军领袖系啦， 嗯， 系， 呢套正啊，呢套，喂，呢套真人版我仲要觉得要做， 系， 家可以啊，可以。 反正合體嗰都係 CC 啫嘛，係咪？咁咁畫會唔會嘥時間啲？不如 TVB 拍翻到啦，係咯，拍直接拍呢套啦，係咯，電光高鐵俠咁，係咯。 嗯， 有得諗啊，係啊。啊，或者佢唔拍亞視咯，係咯，就嚟啲人都過曬去㗎啦，係咯。 係。 整下整下又多過啦。係咯，亞視係咯，係咯，有得諗啊呢、這個。 嗯。 嗯，好。咁介紹完咯，大家睇下睇下，係啦。咁我都唔見香港有人玩呢個火車嘅，基本上即係。 有嘅，有嘅， 係啦。 可能新幹線香港啲細路仔唔係好識啦，又。 係咯。 日本仔又日本小朋友應該好中意嘅。 哦，咁你因為你有個實物，真係有坐啊嘛，呢個好緊要嘅。 如果你整架地鐵咁，可能中意。 小巴 咁啊。咁我唔知啦，你整，但佢可能佢又冇呢個認同代入感咧。咁人哋又好 power off 自己嗰啲，即係 我新幹線真係好中意嘅。 咁人哋去到日本動物園嗰啲動物好可愛㗎嘛，我哋去到麗園嗰啲咁，你唔又臭又就死咁樣係咪？ 人哋去到日本動物園又覺得啊，呢啲動物朋友咁樣 喎。係啊，唔係你見到獅子啊都好威猛㗎嘛，你睇嗰啲要就死咁樣，你點會想像到呢個金毛獅王啊，或者呢個加里昂呢？你見到一隻病貓啫喎，係咯， 係咯， 係啊，仲要定時唔見咗放工喎，點解會放工嘅啲動物？你少真係動物朋友嚟嘅， 後果拉鏈啊！如果放工嘅話，就係呢個白熊咖啡廳，係 咪？唔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去過廣州動物園，好耐之前啊，唔係講而家啊，啲動物放曬工喎， 係佢話放曬工， 哦，休息時間。 唔係，即係佢唔知話幾多點鐘就閂咁㗎嘛。 放 飯 咁樣。 咁我哋就好晏啊，唔係佢閂㗎喇，嗰個閂㗎。即係佢好早㗎咋，佢唔係好晏㗎，係啊。即係仲有陽光㗎。咁佢話佢幾多點閂喎，咁我哋好晏去嘅。咁我諗是但啦，都去睇下啦咁樣。咁入到點解啲籠裏冇動物嘅？哦，收咗工啦，我。咪出咗街呀、啊？ 拉开条链人扮嘅， 系啦，系咪后背脊咯？拉链嘅大佬，点解会放咗工嘅？大佬唔系啊，咁你放咗工，冇卖飞我啲大佬，你唔会个马戏团入队放咗工啊？咁样噶， 参观啲龙啊？ 我唔知道真系睇龙啊，大佬啊，唔系一条龙啊，龙啊，嗰啲动物嗰啲龙啊，大佬 系， 同埋卖佢有啲树嘅，都有啲嘢俾佢爬咁样嘅，系啦。系咁或者都有督屎剩翻喺度嘅，可能都系啦。咁啊，但系总之啲动物就唔见晒，都见过呢啲咁嘅嘢。 呢个新干线变形嘅，放心，其实嗰个主角机嗰个绿色嗰架咧，其实系出开头嘅咋，后期会有个真正主角机嘅。 咁噶，哦，明白。 系白色嘅。 哦，吓死！揸住吉姆先啦， 系型好多噶，嗰个真系。 哦，即系可能个 AI 就唔换嘅，换咗架车啫。 哦，咁样。 即系个车型号都唔同咗嘅。 即系话个 AI 先系佢真正个发动，架车就可以不断转车。 系啊系啊， 明白。 因为你见到系有个新嘅型号出现。 咁都好啲，系啊，一绿色主角真系唔玩完噶，真系。 唔系呢只色嘅，如果你话做主角咧，有边只嘢成功咧，就可能系初音啦。 初音你当唔当佢机械？ 算似呢只色咧？ 吓， 系呢个西，佢头发系呢只西，唔使绿啊嘛，系呢只嚟嘅，系。咁但系佢唔系 机械人，佢女嚟喎，大佬。 吓，系啊。 点同咧？即湖水男啊嘛，即系其实 系。系咯，唔系佢唔系咁啊？呢只色系难啲嘅，呢只色系难啲。 摆落机械人咧，梗系讲紧。 系咯。 即你调翻转人，亦有冇见过高达色系成功咧？调翻转。咁而家讲机械人啊，大佬。系咪先？机械人啊，通常都系嗰扎机械人识噶啦，主角都唔甩噶啦，系咯。咁你呢只识做主角，通常唔 sell 唔到，即系讲。 问问你啊，呢只 识得。通常呢啲识嘅机械人就系啲比较配角嚟嘅咁咯。 嗯。 不过佢就算攞嚟做头阵都好啦，已经输咗啦。 系。 如果你而家咁样讲，咁我以为佢一路又影住佢，我都唔想睇落去啦。其实第一集就唔好睇，系好差噶。 嗯， 系 啊，大佬，你第一集已经吸引唔到，我话知你由第二集起非常精彩，有咩用啫？我都避咗翻啦。 系， 咪即 系 有啲嘛？咁咩睇到十几集开始好睇，哇！睇十几集都好睇，你冇晒啦。吓、啊， 系啊，点挨啊？ 点解唔知道你问嘅？ 唔系点挨啊？点挨 都做咗几集啦， 唔知啊，系咯系咯，即系难啲咯。即系其实你好多时第一集就要得噶啦，你点会系要系咯？即系你第二集先得都其实问啊，系啊，你从一开始就要吸引到人嗰、那个。嗰樣嘢啊嘛，你調翻轉， 你啲係小朋友啊嘛，你係 係咯，你調翻轉後邊， 小朋友 開心，唔好睇翻係仲好啲啊，係啊， 係啊， 你第一集唔可以衰噶。嗱，雖然勇者王咧，雖然勇者王係越戰越勇嘅，的確係後邊好睇嘅，但佢唔係第一集唔好睇啊嘛， 係咯， 至於啊嘛，即係後邊更加好睇啊嘛，人哋係，但唔係第一集衰咗啫，第一集都 OK 噶，即係打只馬嗰只嘢都 OK 嘅喎。係 啊。 即係你都覺得佢好表現到，即係成個即係勇者王係一個好，即係你都覺得哦呢套嘢 O K 喎，唔同即係有別於以前嘅勇者，即係有翻嗰啲大機人 feel， 你咪覺得係啊， 嗯， 係咯，係咯，係咯，咁呢套就做唔到咯，我覺得係咯，佢其實佢有誠意㗎，佢唔係冇㗎，不過即係有少 少，係啊，佢有 誠意㗎，係啊，有啊，就太多添嘛，係啊。有好多文章真的太多啊，佢讲个讲个细路仔讲好多，佢同埋讲嗰隻 Q 版嗰隻咁嘅嗰咁嘅机人仔讲好多，做乜嘢啫？你想 sell 呢隻嘢多啲啊？好明显係啦，嗰隻嘢出场仲多过啲机人嘅，多过啲大机人嘅。 当个哈鲁咁卖啊！ 全场喺度，哈鲁冇佢出咁多，佢嘅对白係多过个主角嘅，因为佢好多口嗰隻嘢。总之嗰隻嘢直情等于魔法少女身边嗰隻咁嘅嘢㗎。即係总之嗰隻係识讲嘢嘅，仲要多嘴嘅，你当系咁啦。 咁样。 係啦，咁就不停咁讲嘢嗰隻，不停咁听嗰隻喺度讲。 咁我想问下佢入面嗰条女多唔多嘢讲嘅。 咩女 即係多唔多出嘅。 仔嚟喎。 仔 个主角仔嚟㗎嘛。 唔係佢另外有条女㗎嘛。 有女我唔觉我边个女。 红色头发嗰、那个。 係呀係呀。 边个啊。 红色头发揸红色机嗰、那个。 嗯，有两条边嗰个， 咁我唔系男仔嚟嘅咩？唔知 吓，唔知喎。佢一开始咁，我依家飞紧嚟望下啦。咁我好似有个 friend 咁样，咁有两条边，吓成身粉红色咁样喎。 唔理佢啦，唔重要嘅。吓，总之出得最多系嗰只嗰个机械人仔。 哦， 咁 样。 你以为嗰只系即系主角嚟嘅？ 咁样系喎。 即系其实嗰只即系叮当噶。小老寶咁㗎啦，你當佢嘅佢好似係係呀，即係長期動喺度長期喺度講嘢㗎。係 啊。 嗯。就咁啦。 好啊。 咁你如果呢套嘢佢主要係 sell 呢個波嘅人呢，咁佢咪 ok 囉。就啱囉呢個擺位。係囉。係囉。如果佢係諗住 sell 嗰架火車嘅人呢，就錯曬㗎啦。 嗯。 係啦。咁啦。咁就睇下啦，係你唔係好值得介紹嘅啫，佢呢套，不過即真係留咗眼。 有機械人動畫啦。 我哋講事實啊嘛，係咪？咁我哋嗱，我哋上個禮拜講錯嘅嘢，呢個其中一個啦，原來就係原來唔係得嗰幾個嘢。 仲有一套機械人 漏咗，係啦係啦， 唔係 都係一個更正啦，算係啦。咁啊睇睇係啦，咁啊睇或者你中意咧，係咯，咁我哋唔中意啫。 或者你真係好中意新幹線嘅，咁你應該都中意嘅。 唔係，咁有人好攬高鐵噶嘛。 系， 系咪？你都可以中意买噶，系咯，即基本上一样嘅啫嘛。新港线咪即系高铁咯，系咯。好，好，咁啊再讲落去噶啦，咁啊冇啦，机械人讲晒啦，系，或者动画讲晒啦，系。咁啊讲翻啲时花佬啦，系，因为我哋其实几集都中间，因为 我 哋娱乐咧， 三集啦，应该已经系。 系啦，咁啊三集都唔同题材，啊都。即稍讲啦，稍微讲啊，交俾阿芬芬。 近期即系远少少嗰集嘅，就系讲类近死亡笔记咁嘅样，又可以将一个人写到去死为止嘅。 系。 两个嗰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个玩个游戏，古字游戏叫做 Handman， 系咪叫 Handman 啊？嗰、那个。 系即系吊死个人咯。 即系古字估中咗就写个英文字，跟住就画一笔落，就到最尾就会吊死对方。 即系嗰个人名。有冇一个 A 字咁，例如有冇个 B 字咁嘅？ 你可以画七孖咁啦，你 话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画咗几格？有唔系？好似佢话有几个字先有，好似系咪啊？最初系有几多 字？ 有冇 A 字？有冇 E 字？咁佢会即系不断大家去咁样玩。 系啦，咁你估到咧？咁估唔到咧？就画一笔咁样咧，最尾就会变成吊颈公仔嘅嗰个， 哦， 吊颈咁样嘅，系啦。咁呢一集就 系 讲玩一个咁嘅故事。 就係講兩個人，佢竟然可以咁樣透過呢個玩呢個遊戲，可以寫死一個人嘅。咁我覺得好似死亡筆記咁嘅啫，其實就係係啦。但係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個佢個意念係點樣能夠令到嗰個人死啊？即係令到嗰個人係產生幻覺而死嘅喎。 哦，咁呢個唔重要啦。嗰兩個人自己都有心靈感應嘅，咁所以你當佢有超能力啦。 佢話就係兩兄妹嚟。係 啦係啦，你當佢都係好似啲 X-Men 嗰啲古仔咁啦，有啲奇怪嘅超能力啦，冇得解嘅。總之佢 最奇怪就係呢一集咧，啊，佢講嗰兩個罪犯係一個男一個女嚟嘅。 嗯嗯嗯。 但係原來咧，我 check 翻係同一個演員嚟嘅，原來係。 嚇？唔係啩？ 係啊，嗰兩個係同一個人嚟嘅，原來係。 咁到底佢係男定女嚟㗎？ 佢系男人嚟噶， 咁即系喺个精神病院嗰个女人系佢自己做翻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啩？咁醒，真系好似女人咁噶喎。嗱，即系虽然佢系啲丑女人啦，但系我真系冇谂过佢男人版喎。 老女人啦， 系两系同一个人做嘅。 系啊。 喂，嗰条友唔系靓仔喎，墨西哥佬即系嗰个咧，神经刀咁噶喎，大佬。 系啊，即系好似神奇女侠嗰个墨西哥佬。 唔系，似神经刀啊！嗰个沟片嗰个咧， 唉，大劈佬啊！ 系啊， 有啲咁嘅款嘅喎，大佬。 系啊，墨西哥人咁嘅样噶。 吓吓，喂，嗰个女即系佢个姊妹系佢自己做翻噶。 系啊。 咁但系佢女人声嘅。 系啊。 哇！ 好劲啊，所以系。 我都冇谂过，真系。 啊，唔系，我错咗，即刻补翻先。佢原本系女人嚟噶。 哦，即系女人扮男人， 哦， 咁即系嗰个大叔系女人扮啊？ 唔系，系啦系啦系啦，嗰大叔即系医院做嗰个系女人扮嚟噶。 唔系，即系女人嗰就 系 佢原本系女人， 系啦， 佢个兄弟就系佢自己扮翻。 系啊系啊。 哦，就唔系男扮女扮男 ，OK？ 系啊系啊系。 咁啊，女扮男就好啲嘅，系咯，易啲嘅，系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同一个人。 你话嗰系本来系男人扮埋个姊妹啊，即系呢下嘢。 唔系我误会咗，佢女人嚟嘅。 女人嚟啊！哇， 但系 check 翻 IMDB。 如果你话佢咁都扮到，佢又要同阿黑色孤儿嗰个要有同一个 grade 啊，大佬系咯。 系啊系啊。啊！呢個係比較令人得人驚嘅。 我冇諗過喎，我以為真係兩個演員嚟嘅喎。 係因為我都係收尾 check 翻 IMDB， 咦？竟然係同一個人飾演兩個喎，咁樣咁勁嘅喎，係啊，犀利啊！ 咁呢個要記一功啦，係啦。咁但係好啦，咁但係佢係個女嘅咧，就話長期喺精神病院，仲好似有啲精神分裂，咁佢成日有時有啲唔同嘅人格咁嘅。 有少少似嗰陣時Professor X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嗰度撕裂咁嘅样， 撕裂系啦，咁佢亦都话咧，哦，我唔知道，你问下坐喺度嗰个人啦，咁但系佢望下坐喺度又冇人，咁好似好鬼有鬼咁，不过你都知道系精神分裂噶啦，即系佢另一个人格嚟嘅， 失调嗰啲咁样啦， 系啦，咁你都估应该冇鬼嘅，应该都系佢自己，可能系咪佢就系分裂咗一阵，有其中嘅人格有超能力之类咁嘅啫，你估都系系咯，初初系咁谂嘅，咁结果咧？ 结果原来又唔系嘅。系同佢一个心灵感应嗰、那个嗰、那个，我唔知系细佬定阿哥啊。 系佢兄弟啦，系咯。 其实吓， 唔系佢好似穿石啊嘛，佢哋话佢哋系好似 咁系啦，咁 系啊系啦系啦，唔系嗰个大细啦，系你知鬼佬冇大细噶嘛 ，sister 巴大啫嘛，系啦。 呢个游戏就嗰啲负能量影响到， 系啦系啦，你当系咁啦。 嗰个人嘅， 你当系咁啦。 嗰个系 啦， 或者诅咒啦，你又可以 系啦。咁其实佢点整死咧？嗰个人会见到自有个同一个自己出现，杀咗自己。冇錯，即係你可以話呢個都係黑色孤兒嘅，你都係嗰樣嘢嘅，即係傳說就話，當你見到另一個同你一樣樣嘅自己出現，其實你會死㗎嘛， 又會死。 咁佢呢個其實你可以話佢都有係有玩翻呢樣嘢，就係見到同嗰個自己出現，咁而佢呢個直情會嗰個另一個自己會殺咗自己嘅，咁同埋佢又真係殺到嘅， 幻覺咁嘅樣嘅。 但佢好似係咁，但係佢點樣可以自己死到咧？佢其實佢應該都唔得嘅。咁你可以話佢，其實佢真係有分身出現嘅，即係話其實佢唔係話係自己懟死自己咁簡單嘅。 因為有啲就係誇張到劈咗自己個頭落嚟，咁點樣可以 自己劈唔到嘅？佢哋講過啊，唔得嘅。 冇可能嘅，其實佢都講真係冇可能嘅。 係因為你要揮刀要成㗎嘛，你唔做唔到嘅咁佢都冇解釋啦，你就當係一種超能力或者一種咩都好啦。佢冇講啦。OK， 總之佢個原理就由佢哋咁樣整出嚟。咁但係咧好得意咧，就係佢個女人咧。即係佢好似真係佢係精神分裂啊！咁可能佢真係有善良嗰個人格嘅，咁其實佢每朝就揾啲麵包啊，就會搓粒丸，即係好似濟公搓粒老泥咁。 咁佢就話嗰啲係藥嚟嘅。咁但係鳩攞住咗嚟問嗰啲護士咧，嗰啲護士咧，但啲護士咧都信嘅喎，佢。 系，佢食咗就會見唔到幻覺。 冇錯啦，佢話食咗就可以見唔到佢嗰啲幻覺，即係唔會俾佢咁整死啊。咁佢寧可信其有啦，咁樣。 血險都係因為食咗個粒。 冇錯啦，佢雖然就一路代咗，佢初初就唔信嘅，係 bullshit 咁。咁但係佢後屘真係冇辦法之後，一食咗真係可以幫到喎，原來唔係講少喎。 翻自己嘅分身可以。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佢哋一早都瀨咗啦，係。 所以就好迷幻嘅，其實咁係真定係假咧，佢都冇落。 冇錯，冇嘅。咁呢集都唔係搞笑嘅，呢集都係有好多危險喺度嘅，的確係。我都出你咗幾次橋咁樣，你估錯嘅會嚟係啦。 就到第四集咧。 嗯。 就真係變成一套笑片，即係唔搞笑。 嗰集咧就應啦，要講呢個曼德拉效應啦。 曼德拉效應係 犀利啊！ 唉，佢就講曼德拉效應，點解會有曼德拉效應出現咧？ 係 有呢集就有另外一個解釋出咗嚟嘅。 係 係，佢就係講，跟住佢都係講我哋普通講曼德拉效應就係咩？譬如我哋睇咗個兒童節目，有啲人睇到，有啲人睇唔到，即係佢開頭個起點都係咁樣嘅。 係，即係無端端條友走出嚟就同阿 Fox Mulder 講。佢話你記唔記得一個咩話？即係Twilight Song 第一集， 界有一集啊。 係啦，就係講樣咁嘅嘢，但係其實應該係佢係作嘅，應該唔係嘅。咁但係 Fox 又話記得，咁但係佢翻去就揾嘅都揾唔翻呢一集，連佢明明有曬有睇錄影帶，但係即係同埋啲講呢本書，但係咧真係喺歷史上好似被消失咗一樣。 係啊，但係淨係得佢哋兩個記得，所有人都係 啦。跟住咧，佢又揾個 Scully 又唔知話咩食咗有一隻牌子嘅啫喱。 啲糖，啲啫喱 嚟嘅，後屘真係有整多人食嘅，最後完場嗰陣。咁佢話，但係咧，其實個名唔同啫，個名唔同。 三小節穿字。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話明明佢記得係咁，但係佢就發覺唔係嘅，一般人個記憶唔同嘅。咁但係咧，嗰個人竟然買到一盒係佢嗰個版本嘅翻嚟。 佢講嗰個版本係啦。 係啦，咁就變咗疑幻疑真，到底咩事咧？咁樣。 到最尾直頭就係話。当年成立 X-File 呢个部门嗰时候，我系你拍档，我哋应该 冇错啦。佢哋就谂极都唔知呢个人点解咁知道我哋啲嘢，佢咩人嚟啊？原来佢话咧，佢系佢第三个拍档，佢有冇搞错？你唔记得我系边个咁？咁佢跟住佢好笑咧，就成再做一次开头 opening。 个 opening 就有， 即系又嚟啦，嘟嘟嘟嘟嘟嘟，跟住咧真系多咗条友喺个 opening。 仲要嗰啲個開頭 opening， 佢哋咪衝入到門度， 係都係啲槍入 去。企喺佢哋後面嘅 嗰條友喺第三個人中入嚟， 企喺佢哋後面。 咁跟住咧，佢影嗰啲證件嗰度咧，就多咗個人嘅證件。嗱，你擺落嚟 有 搞笑嘅， 即係舊陣時啲集數咧， 係佢又影翻啲片段，係 佢又同我哋傾偈嘅喎喺度。 係啊係啊，好搞嘢㗎，佢 key 翻落去係啊。 有啲亞金正傳嗰啲咁樣 啊，冇錯啦。咁同埋最搞笑咧 ，Fox Mulder 喺回憶入邊佢睇嗰個 Twilight Zone 咧，佢係細路仔嚟噶嘛，但係佢個頭係而家個 Fox Mulder 呢個阿叔嚟噶。 即係而家呢個年齡喎，唔係 Season One 嗰個年齡喎。 係啦，但係佢而家個係啦，佢而家個年齡個樣，但係個身係個細路仔。 係啊，睇到好興奮嘅嘛係。 係啦，咁變咗咧呢套嘢就係玩嘢，係一集玩嘢，好搞笑嘅係啊。 唉，咁有好多人就唔係好鍾意嘅，但 係啦，咁最後呢就真係有精神病院嚟拉咗佢手機，佢哋就諗我全都傻啫咁。咁點知 Skinner 行出嚟，咦做咩佢哋捉咗邊個啊咁樣，咦咁點解 Skinner 會識佢，咁唔通佢真係佢哋以前其中一個拍檔，咁冇啦咁就完啦。即係你當係荒謬劇嚟嘅。 即 係 當時離曬所有嘅劇情嘅，其實呢個係。 系啦，系啦，系啦。 当唔关事，但系佢呢度解释曼德拉效应，我啊觉得佢解释得好贴近而家嗰个环境嘅。其实佢系 哦，佢直情系用现实嚟解释啫嘛。 有个博士就解释俾佢哋听乜嘢叫曼德拉效应。 嗱，佢系啦，佢真 系 有个科学家，佢初初就讲到咧，唔知有啲咩大阴谋咁嘅，又话佢咧唔知点样同当时嗰个外星人咧，即例如罗斯韦尔，咁佢就话咧个外星人用过心灵感应嚟同佢倾偈嘛，佢梗系个外星人俾咗啲超科技佢啦，佢初初。讲到好似佢系唔知道有啲咩超科技咧，系可以洗晒啲人脑咁嘅。佢讲到好似，咁你结果 但系呢段嘢系拍得好 low tech 嘅，你要 记住。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咧跟住阿 Fox Mulder 咧，终于真系见到嗰个博士喎。咁个博士又同佢讲，其实好简单嘅啫嘛。我喺个互联网度乱咁写啲嘢，咪搞掂咯咁样。 即系同而家一样啊， 同现实一样咯。佢话佢做啲乜嘢就喺互联网度乱咁写，佢话嗰班人就会搞错晒啲嘢噶啦咁。 即係傳下傳下就 佢擺到明咗，諷刺緊而家啲人。 冇錯， 系啊，佢讽刺紧真正嘅曼德拉效应嘅真正原因就系一啲人相信， 吊紧你哋啊，根本 系啦，相信网上嗰啲乱咁写嗰啲嘢， 嗯， 佢就当嗰啲错嗰啲就系真啊， 系啦， 系，咁佢样样嘢都写几个版本，咁你咪自然有啲人有唔同嘅所谓嘅益咯，但系其实佢可能只不过俾佢嗰个版本影响咗佢嗰个， 影响咗吓，影响咗佢谂嘅，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咁佢反而系用现实解释咗曼德拉效应就系咁简单，系啦。 又唔去求嗰個事實嘅真相， 冇錯，呢個真係重點，冇人 care 嘅，佢以為睇咗係咁就係咁啦，係啦， 係啦，即係其實你應該揾個事實真相啊嘛，你咪人哋講乜你就跟住人哋講乜噶嘛， 係啊， 呢個就係叫緊嗰扎人咯， 冇錯，咪呢度咪就係嗰個與神同行有人有個又一個好精警嘅解説啊嘛，就係話與神同行， 嗯、 其實佢可能咧，即係佢自己解讀啫嚇，佢話佢其實 係。 笑緊呢啲人嘛，就係講緊呢啲人啊嘛。佢話其實點解嗰啲炎黃咧，有啲咩騎呢人啊、騎呢女人啊，跟最騎呢點解連細路女都有啊？佢話其實咧，佢解讀啫，我唔覺得係㗎。如果係呢度與神同真係神作啊，我講係呢個觀眾神啫，唔係個 K 嘅。咁佢就話咧，其實佢係諷刺緊啊啲網民啊，即係嗰啲畫面前面嗰啲 mon 前面嗰啲人啊。佢話佢喺度睇到， 即係 你哋笑緊你班觀眾。你平時咧睇嗰啲嘢嗰陣咧，你唔求甚解嘅，即係你求其見到話，哎呀曾志偉，原來曾志偉就當年搞藍潔瑛嗰個咧，抵死咁樣。咁你有冇查過我哋？有冇了解過先？嗱，仲唔係有片有真相 㗎？ 嗱，我成個葉鏡喺度俾你睇啦，係咪？葉鏡咪有片有真相咯，係咪？嗱，藍潔瑛親口講啊，嗰個係曾志偉。喂，大佬啊，當年嗰個記者係男人嘅，點解而家變咗女人嘅？ 唉， 即系你冇查清楚嘅，即系求其有啲嘢，咁你就话系啊，喂，咁人哋啊攞啲嘢出嚟啊，梗系好似好有证据咁噶啦，咁你睇清楚啫，咁一啲根本一睇都知道流嘅，佢哋都冇睇，佢唔理噶。喂，而家直情好多人当咗系真噶啦，曾志伟就系当年搞林洁英嘅其中一个影坛大哥啦。 嗯， 系咯，我就凭住啊。佢用影坛大哥嚟去形容呢几个字啊，我已经觉得唔系曾志伟啊，唔好意思。 嗯，系。 我想问下曾志伟今日算唔算系影坛大哥咧？唔好话当年，佢而家讲当年，好多年前。 唉。 吓，即系当年曾志伟仲系俾人打紧头，即系我意思喺电影入边啊，仲喺下巴嘅时候。 即系唔准笑嗰阵时候，仲系。 即系可能前后啦，系咯，即系唔准笑啦呢个 拎 咗出嚟入边啦，即系总之仲系有人配音嘅，曾志伟唔系自己声，有佢嗰啲时期啊。你同我用影坛大哥嚟形容咯，你觉唔觉嗰系曾志伟？ 嗯， 即系我唔知，我只不过系我觉得佢都唔符合呢一个形容，系咁啫，系咁啫。OK， 咁你就话有证据咩证据啫？嗰、那个证据系任你 key 嘅啫。 嗯， 你 key 嗰个名字做 Donald Trump 都得。 嗯， 冇嘅，系咪啊？假，因为你系第二个人整落去嘅，个条声带，咁就叫有片有真相，咁你咪有叶镜咯，系咪？嗱，有片睇啊，系咪？即系嗰啲阎王系咪？我觉得好求其嘅啫嘛，咁仲咪有嘴咁啊？咁啊，即系佢就话佢其实是笑紧你啲网民，好唔求真相呢样嘢。 系啦。 系啦，佢嘅解读，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呢个解读好犀利咯，都可以睇到。 呢个解读系好劲添，直情系。 系啦，即系睇到垃圾嘅时候，竟然睇到啲咁精辟嘅见解，系、嗯、啦，即系同当年呢、這个啊边个啊阿谷木系嘛？ 系 睇嗰套真实捉迷藏系嘛？ 嗯， 佢咪片开晒啲人啊，片开晒嗰啲巴士咧，咁佢咪将成套戏解读成系一个女性嘅一个成长嘅一个故事啊嘛？咁、 嗯、 其实我怀疑啊袁子溫都有冇呢个其实冇呢个意图啊其实。咁佢解读得好劲咋嘛，我觉得係可以解到个咁嘅出嚟，真係创作力量和幻想㗎啫，会吓你一跳啊。咁但我係服㗎喎，即係佢可以咁样嚟联系到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等我哋又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諗一諗，咦又系喎、啊、我哋咪即係嗰个靓妹囉，我哋咪即係嗰啲阎王囉，或者即係嗰两个咁嘅。嗯咁嘅判官啊，即係喺度定佢罪，乜都亂，即係求其搵啲嘢砌佢生豬肉咯。係啊，我出發點就係我砌到佢要落地獄啫嘛，我理得佢係真定唔係真？我係煮死嘅曾志偉，我煮死你嗰啲 me too， 煮死你啲人啫嘛，我理得佢係咪真？係咪真係唔緊要啊？你最弊而家啲人成講埋， 唔紧要嘅、哦， 即系唔 care 嗰啲啊， 唔系唔紧要， 系 唔 care 都可以系紧要噶嘛， 系 系 啊，直情唔 care 唔 care 啫吓，其实可以系紧都唔紧要嘅，理得佢啫。我整死咗个唔关事人 ，so what？ 嗯， 吓、啊，即系净系咁啊！即系佢就话嗰啲阎王其实系笑紧你呢班网民啊，不求真相噶，吓、啊、只求判罪啊，系啊！咁我又觉得佢闹得几好啊，因为佢系串连开头，佢咪就系话你喺网度即系讲个人，而另外后尾死你都系死罪啊嘛，即系你系有杀过人啊嘛，佢就由呢样嘢去楞出嚟嘅。佢就話其實班炎黃其實就係笑緊你呢啲人囉。係啊，咁所以有細路女又成囉，即係嗰啲其實係啲無厘頭人嚟嘅，即係啲 nobody， 根本同件事都毫無關係，喺度食花生定奶緊波板糖嘅喺度。係啊，我就覺得佢抽得幾靚啦，係啦係啦係啦。 靚。 不過呢另外仲有一套嘢抽得仲靚啦，一陣子講啦嗰個。係。 系， 系啦，抽啊与神同行嘅，系抽到劲过一百毛噶啦，我哋跌咗上群号，一等再介绍嗰出，好嘢。 咁啊，讲埋嗰啲 file 先。 嗯，好。嗯， 系，跟住讲啱啱最近 嘅 集， 一等先收翻翻万德效应啊，仲未讲完啊，讲埋最后一集。 使唔使？哦， 啊未啊，最后一集未啊，最后一集，下一集最后一集未啊？ 唔系未啊，原来 都未 抽翻。 哦， 佢真系有十集嘅。 哦，今次有十集咁多 ，OK， 下一集都未系今季完 ，OK。 但系已经回归个主线啦，仲喺度。 系啦，即今个礼拜呢集已经翻翻去讲翻佢哋个仔。 应该未曾出现过佢哋个仔阿 William， 终于喺今集就出现啦。 系啦，即我哋初都以为揾错人嘅，都系以为。点知真系？ 仲要系竟然拥有超能力嘅添，佢个仔系。 哦，佢有超能力就不嬲都估到嘅。 但系。嗰、那個超能力係 X-Man 咁樣，即係想控制人哋思想嘅，係 好犀利 嘅，產生幻象嘅超能力，亦都同佢阿媽，即係阿 Scully 可以隔空溝通，係、將啲思想植入咗喺阿 Scully 個腦海裏面都。 係，即係佢都差唔多係阿 S 教授咁噶啦。 係啊，同埋今集個通又轉翻非常之認真。係 認真，一開頭有怪物出現添， 仲有怪獸出現，你以為怪獸片嚟嘅。 係啦，咁個後屘就話原來係投射，即係佢將佢。嗰樣嘢等你見到，其實冇嘅，冇怪物嘅。 係 project 落去嘅啫，其實。 係啦，係啦，就係、是、個仔嘅。 但係都係唔覺意 project 咗落去嘅，佢個仔，因為佢仔都係一個怪獸迷嚟嘅，其實又係。 係。 即係好似阿 Box 咁樣嘅，佢係。 係。 係咪阿 Melga 啦？即係我哋可以叫做係啦。 但係其實佢話佢應該係阿煙燦個仔先啱喎。 但係似佢多啲喎，反而 係。不過煙燦都係阿 Box 老豆咁佢係佢兄弟咯，係咯，同佢喺都 家族遺傳啦， 係啦，家族遺傳都係中意啲怪嘢 啊！就以為佢死咗添，直頭係。 係啦，但原來嗰個都係佢 project 俾你睇嘅假象嚟嘅。 係，佢可以即係其實都非常強嘅喎，嗰、那個咁嘅 project 嘅能力。 係咯，其實我覺得佢後屘走佬都唔使咁煩啦。佢成日同佢咁，佢同變形女咪一樣咯。雖然佢冇實質變形，但你見到佢成日變咗第二個人嘅就。点捉到佢啫？其实佢都唔想匿埋， 系咯，净系可以喺个目标人物眼中，佢先会变咗第二个人咧。咁就定系所有佢影响到其所有嘅人，就真系唔知啦。因为今集 系 有 错啦， 佢影响追杀。 佢话佢未可以完全操纵到嘛，咁所以佢系咪有个别人先得？即系例如 Scully， 佢系佢阿妈啊嘛，所以佢根本同佢系有个 connection 好强，所以佢就点都得。但系咪一个陌生人？唔系一定得咧。 是 啦，因为初初奶嘢都有个女都是他的女朋友的嘛，即其实都跟他有关系的。那是不是一个完全不识的人是会不得的呢？那他没有详细解释。那他唯一。 他是不觉意植入了那些怪物。 他后来逃走就用回这一招，就是令他们见到怪物就互射。即其实他两个都是那些国安局的人来的，那见到对方是怪物那就射。那其实真的两个人自己射死自己的嘛。系咯， 同埋开头第一集嗰时候，我哋唔知佢个时间线究竟系讲几时，咁今集终于就透露翻，原来第十季嘅尾咧，其实嗰啲事系根本就未曾发生嘅，所有 仲唔知道有冇发生添？如果而家咁讲 ，project 系 project 俾阿 Scully 睇嘅啫，其实系，即系我哋终于可以 回 到翻个时间线， 系 未冇嗰扎嘢出现嘅， 最少个时间就系未来，但系未来系咪真系有发生都唔知道， 有冇发生会改变到嗰个 系啦系啦 可能性。 可能只不過是呢個 William 嘅夢嚟嘅啫，而家講到係啦， 都仲係未知數嚟嘅，其實嗰個係 冇錯， 嗯， 即係佢差唔多係可以見到個 William 發夢，見到個嘢咯，而家 Scully 啫， 嗯，冇錯， 係 所以今集其實係 個今集好睇啊，好睇啊， 今集好好睇㗎， 好好睇啊！ 緊張啦，又追查啦，又有怪獸啦。 佢而家就可能咧就是、做到中間咧有一集係關翻件主線咯，即係以前就係頭尾啊嘛，佢而家可能就係中間都關事咁啊咁啦。定係會唔會係因為 Scully 係話唔做，所以其實係加拍咗咧？即係會唔會本來呢個就應該係今季完咧？本來有冇機會係 咁？ 咁 樣係咁就真係唔清楚。 即係加咗，咁其實你要交代翻啦。咁如果既然 Scully 唔會再翻嚟，咁一定要有翻啲解釋㗎。咁點解唔會再翻嚟咧？即係我哋失咗蹤啦，定即係其實冇乜幾多樣可能㗎啦。一係失咗蹤，一係直情關門，一係就昏迷嘅啫。 都系嗰幾尾啊！ 都系嗰幾尾啦。如果佢可以再創到啲我哋冇諗過嘅，咁啊就勁啦。 咁啊勁啦！ 都係即管要睇下啦。咁但係哇，即係Scully唔早，我真係覺得唔得咯，係咯，係咯。 唉， 不過睇下啦，起話唔做啫，係羅伯唐尼佢話唔做啦，係。 唉， 我唔做唔代表唔可以客串啊嘛，嚇 咁就呢集就一定要睇㗎，因為 主即係可能下季佢唔做主角啫，咁都得。唉，我冇話唔直情。客串都唔怕佢冇咁講，係我唔做主角都得㗎，係咪？咁佢有時又揾下佢，有時佢又出翻一個 shot， 咁都 OK， 係咯。 客串下都可以， 係都可以。 常做啫， 係咯。係啦，當然都冇咁好㗎啦，係啦，係啦。 係最 partner 就最好睇㗎啦。 同埋嗰兩個咧，嗰兩個後生探員咧，冇再出過場啦。 冇講。 系啦，我以为佢都仲会叫做同佢哋一齐啊，咁冇咗。 今集都冇啊。 系啊，今集都冇啊，今集已经叫讲紧主线啦，都冇啊。平时冇啊，算啦，主线都冇，咁即系佢冇咗话想佢两个继承嘅呢样嘢噶咯，即系话。 系咯。 系咯，咁做得铺佢落去，咁唔系就系都有少少想系继承咁样嘅咩？ 怪怪地， 而家直情冇咗，但系佢第一集又有噶喎。 有第一集系有嘅， 系啊，明明今季第一集都有出过嘅喎，系咯， 系咪回忆嗰度出现嘅咋？其实佢都 话，咦系咪咧？系咪咧？ 好似系嘅， 其实第一季冇系，即系第一集佢哋冇真人出现 嘅。系啊，我哋系天桥影翻边嘅啫嘛。 又系， 即系 长 提要嗰时出现嘅啫嘛。 系，咦咁咪真系铲走咗佢哋？哦，我知啦，佢哋未来先出现嘅，而家系讲紧之前，所以未有。 第十季嘅， 系啊， 全部发生过。 即系其实佢哋仲系细路仔、细路女嚟嘅，可能系。 唉，可能啦。 系啦。咁呢度就讲阿 William 已经最后咧，系即系我哋成日见到有个日本佬出现咧，我哋都估嗰个系咪就系佢嗰个实验里边成日提到嗰个日本个博士？咁阿 Sally 都咁谂嘅。咁但係佢最尾喺油站撞返佢就話、哦、我邊度係咩博士呀、啊、我 high school 都未讀完。 唉。 其實嗰下我就已經知道佢係佢個仔。 佢係個仔。 係啦係啦。 咁啊 ,Milka 就好醒下就即刻抄返當時嗰個 閉路電視。 嗰啲閉路電視。嗰睇返。 是 閉路電視嗰個就真係佢哋個仔 William。 係啦因為你出嘅最大出嚟嘅啫出到個人出唔到個電視㗎嘛。冇話 Luke Skywalker 咁勁連 CPBO 都出 現了。 係啦呢個勁啲係啦。 佢就可以咁就知道我原來佢個睇 即係你諗真啲呢照計嗰啲 AT-AT 射啊 Luke 嗰陣呢佢應該都發現點解嗰度冇人㗎應該。 係囉。 係囉係咪其實啲 mon 都見到嘅呢即係佢遮低出又出埋個 啲。係喎。 系咯， 瞄准嗰个 mon 都见到有个点喺度。 系啊，冇理由啊，依个你见唔到嘢嘅，咁冇理由噶，咁射咩啊？咁系咯。 哦，咁啊 ，Luke 真系好劲。 Luke 劲啲啊，系啊，系啦。 系， 即系佢最叻出唔止出啲，即系佢初初Obi-Wan 话净系出到啲个，即系个思想简单嘅人啊，即系话嗰个人个思想，即系如果系即系有坚定，都出唔到噶嘛。 即係簡單到白冰咁簡單就得啦。 係啦係啦咁咪試過前傳咪唔 work 咯？阿龜公星咧咪出阿 Anakin 個老闆啊嘛，即係嗰度飛下飛下嗰啲啦。跟住佢，嘿，你呢啲將佢收皮啊！我冇效噶對方，佢完全冇效啊！係啊， 嗰啲 嗰條友 單 二佬夠曬屎佢啊嘛！你啲扯，你扯得出食屎啊！ 佢仲叻過你隨時。 係啦，佢出咗嚟睇，不嬲啦，係啊。 賣啲流嘢俾佢哋。 呃曬佢哋啲錢，仲唔係？係咯，佢啲出勁啲，係咯。咁即係唔係咁強嘅啫嘛，即係將佢出原來係咯，係咯，最多出到詹士邦行咗去係啦，咁啊，咁原來 Luke 嗰啲勁啲嘅，勁到係機器都出埋係啦，咁呢度啊 William 就未去到，機器啊唔得嘅，佢喺度電視見到佢分享咁，咁我哋一路以為嗰係個日本個博士，咁原來 Fox 話唔係呢個嗰條友咪嗰個咩？个把妹大人啊嘛， 把妹大人嗰个 系，佢真系需要 pick up artist 咁样， 即係唔係現實嗰個把妹大人啦，即係佢呢度個古仔入邊一個把妹大人個作者，咁係個日本人嚟嘅。 只不過係阿 William 利用咗嗰個樣嚟扮。 係啦，即係啦，唔係嗰咩博士，就係嗰本書個作者。 亦都係日本人啫。 系啦，咁佢自己系有嗰本有睇嗰本书沟女嘅，佢又话。 系啊，睇本书真系沟到两条女。 系啦，佢喺间房度有搵翻本书，咁佢其实啲嘢食得几得意嘅。 系好过瘾嘅，其实呢。 好过瘾嘅，系啊。佢人物上今季玩得好紧要咯，啲 character 玩得好紧要，但系 OK 嘅，系。 系 OK。 咁点都要睇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啦。 咁预告啊，下一集啦。 到下一集我唔知，我未睇预告啊，点嘅？ 哦，唔系啊，我预到有预告有个演员咋。 哦。 有個演員咧，就係當年啊，同阿 Bruce Willis 做鬼眼嗰對僆仔咧，下一集會出場嘅。 哦， 一個演員會出場嘅，而家變成旗佬嘅佢係。大家 嗰個係咪即係 AI 嗰個咧？定係 係啦 ，AI 個僆仔啊。 哦，哇！嗰時好靚仔嘅喎。 而家變成一個有鬚嘅鬍鬚啦，特 別。Oh shit！ 即係我諗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個演員啦，係啦，因為好耐未見過。 即係如果下一集有個胡鬚肥佬嘅就係佢啊。係 啦，你大家留意一下。 哦，就是、當年好 Q 好可愛嗰個僆仔，係嘛？睇到啲騎 笑係有。 即可能有一集出咗個白粉友，原來就係空馬窿啊！ 都唔出奇嘅， 而家好唔掂啊，大佬個樣 變大樣 啦。而家唔止啦，好多個啊！你連嗰時 T2 入邊嗰個都幾型仔噶。 系咯，嗰、那个都撇 晒 啦， 撇晒噶，系啊，好多都濑晒嘢啊， 系啊，所以留意一下有呢个角色嘅，有呢个人物啦，系啦，系啦， 嗯哦，系啊，嗰时都有讲过噶，系啊，系啊， 系， 嗰时Star War 呢个前传，即系第一集做 Anakin 嗰个细路都 OK 啊，系咪？ 系啊， 变咗四方嘅，而家变咗四方嘅， 哦，系啊。 系啊，唔知点解会四方嘅，即系 鬼佬特别多呢啲要。 唔系，唔系韩国人特别多变四方。 唔系唔系，即系 唔系啊唔系啊， 即系大个咗变咗大。 我意思系话， 大 个咗 样就哦呢个好多呢个鬼佬好多。 鬼佬。嗰阵时哈利波特阿马粪都变咗大个样啦，而家咯，嗰 阵 时靓。 哦，咁啊靓仔咗呢个就。 甩到甩皮甩骨咯都。阿马粪咯， 唔系佢哋唔算走得好紧，因为可能佢哋叫做 keep 住有 job 啊， 系咯， 唔系其实走唔走样咧，系同你有冇一路做紧演艺有关嘅。如果你一路都有做咧，咁你要 keep 噶嘛。其实你唔 keep 就变噶啦。其实中国人都系噶，唔系你想象下刘德华，如果唔系一路有嘢拍，可能而家刘德华都肥佬啦，有咩咁出奇啫？ 都隨時係，咁即係郭富城都冇 keep 嘅， 阿黎明都肥咗咯。 因為你走個樣就變唔翻靚仔噶啦，係咯。但你 keep 就一路 keep 緊啊嘛，咁老就梗有會老噶啦。但即係，但可能個型啊，或者佢可能即係一路 keep 住啊嘛，大佬。佢哋用好多功夫㗎 keep。唔係話一般人咩洗下面，洗下面咁啊敷下嘢咁簡單，唔係佢又做 gym 好多嘢㗎，佢搞好多嘢去 keep 嘅。即系落咗好多功夫嘅，本身都系咯，咁变咗呢个你冇得讲嘅。咁你如果已经即系唔喺个影视界或者都冇乜点拍戏咁一定肥嘅，啲鬼肥硬嘅。 系啊，佢哋尤其食嗰啲食物啊，更加容易肥。 唔系，其实佢根本个底都肥嘅，你睇到根本都唔系话瘦人嚟嘅。 系。 乜佢细个啊嘛？咁即系唔系瘦啊？好瘦嘅又系肥人嚟。 我知啊。 咁你见到佢咁样细个冇得讲啦，个细个瘦啦，系咪先？即系细个都肥有，但系少啲噶嘛，系咯。 系。 即系细个都肥仔就少啲，系啦。即系你一班里边都唔会话有好多个肥仔。咁但系你同学会见翻咧，可能全部都变晒肥佬啊，咁咯。 系啦。 即系就算个人瘦，都会孭个肚腩嗰啲咯。 系。 系咯，因为冇 keep 啦嘛，因为系咯，你唔会用咁多时间去 keep 咯，系咯 ，keep 好辛苦嘅，真系好辛苦。 咪如果你有100万做代言人唔辛苦，即刻同你变瘦都得，咁你见嗰啲瘦身广告都系啦， 系啊，啲系咯，欣儿都 欣儿都得啦，系咯，唔系陀啊呢个唔系啊小儿都得啊， 系 咪咯？ 系咯， 点解唔得啫？ 妈都得咯。 唔系咯，点解唔得啫？咁你成百万唔系成百万噶，做代言人都起码，虽然而家嚟讲都唔知算系乜啦，100万系咯，系咯，而家讲亿噶嘛，系咯，咁但系快咁100万都有 point 要，唔好话乜嘢啦，就算话嚟一开部戏咩你，即唔系话好多钱开部戏，咁你个 duty 你要 keep 噶嘛， 冇错， 即系你嚟紧就演一个超级英雄咁，喂，打到肚腩冇理由啫，系咪先？ 唔只要冇肚腩，仲要粗翻有翻啲手瓜咁， 好大隻，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 你連啊邊個啊沙羅又肥仔， 係係啦，冇錯啦，佢係好好嘅例子嚟嘅，佢本來係搞笑演員， 肥到爆係咯， 喂佢個肚腩啊係有個 BB 八擺咗落去咁圓啊， 應該係聖誕老人嚟㗎，應該已經 好大個肚腩啊，大佬你睇翻嗰時佢同黑武士決鬥嗰個搞笑片，你見過啦。就叫水衣同黑武士玩啊！黑武士嗰個真係肥肥到咁，喂 你發夢都估唔到佢變成 Starlo 咁有型喎、啊，大佬！ 我覺得佢係仲有識拍嗰個型啲。 哦 ，Starlo 都型嘅。 即係 Starlo 佢著得衫多，嗰個咧， 誒大概除衫啊嘛。 係啊係啊，但係嗰個恐龍嗰度咧，你見到佢係真係變咗夏利信福咁咧。係 啊，真係好有型。 真係好有型，真係好有型。 原來係咁靚仔啊！ 系啊，原來唔係，其實可能個個都得㗎，我哋都得㗎。你冇八萬啦，嗱攞八萬嚟 ，OK， 我變劉德華俾你睇。 變到咁靚仔啊！ 有錢乜都得，係啦。 係啊，原來可以咁嘅。 或者你開部戲，我做男主角，我型俾你睇，係。英雄本色，係咁係。 唉。 咁嗱，咁下一集就將會有呢個鬼眼同埋 AI 呢個男仔做成人演出啦。咁到底係點？大家留意。但古仔唔知講乜嘅係嘛？未知。O K。 睇到個 都應該係另一啲故事啦，唔係主線故事啦，又係。 應該同個主線。 再另一個，希望唔係搞笑啦，因為佢差唔多係啲其他故事都變咗搞笑嘅，唔知點解之怪。呢個好奇怪啫。 上一集過分搞笑啫，其實。 係啦，係啦，都雖然佢搞笑都仲 O K。 對白。 係啦。 對白搞笑，但 係。其實 X Files 咧間唔中一集搞笑係佢嘅傳統嚟嘅，以往都係。 但係你搞笑到係呢個停 成 嘅真係。 但係同埋成輯不停搞笑真係未試過嘅。 唉。所以都是奇葩嚟嘅， 都奇葩嘅，都好彩都未甩嚇，你未覺得佢哋變咗傻嘅嚇嚇，即係真係實在呢個劇係話以後唔再拍戲，我好佢冇咁講噶，佢冇話唔做，不過話周年話唔做咧，我就係啊，我覺得即係如果以後，哎呀咁啊，咪即係以後冇 X Files 咧，咁我都覺得係好係啊，好可惜。雖然呢套嘢點都係碌舊卡噶啦，人都知噶啦， 係 但係佢仲碌得幾好睇啊嘛，最緊要係。 系， 我覺得碌得好睇，我哋唔介意噶，我哋介意碌得唔好睇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可以拍到新英雄本色而好睇，我 OK 噶。 即系旧年Prison Break 都做过，但系旧系变咗唔好睇。 就系变咗唔好睇，即系原装人马都唔掂，系啊。 唔掂， 系咪？因為佢哋拍過嗰個咩乜嘢 Of Tomorrow 係嘛？係啦， 都變成搞笑啦！你又接受唔到佢哋變翻 搞笑？你見佢哋喺度噴火定噴冰咁啊？覺得佢哋會 一個噴火一個噴冰火啦，總之佢哋 係。係啊，即係你睇完火雞車啫，莫文蔚唔使做靚女啊，係 好難翻轉頭做 Prison Break 嘅，真 係。係，即係林嘉欣啊，反而都仲可以喎，係嘛？ 係。 都好啲係嘛？因為個怪物實在太離譜啊嘛，係咯。 絕對唔可能想像係林嘉欣嘛嗰、那個， 係即係好啲嚇，即係林嘉平時冇留翻嗰個樣子，因為嚇， 係 火雞即係 keep 咗嚇， 嗯 嗯，好，咁翻返轉頭啊，喂，頭先講起曼德拉咪要講多兩句啊，係啊，因為我哋啱啱上一集都曼德拉效應喎，有人話 係現實版啊，變成， 嗯，可唔可以講下咩事啊？ 有啲朋友就話我哋講嘅。嘅動漫作品咧就同佢睇嘅幾乎 係，我唔知咪動漫話新翻啫，新翻有權係劇嘅， 新翻可能係劇啦，就完全咧係完，記住嗰個字係完全唔同嚇嚇， 冇錯，唔係有出入啊，唔係有出入，係完全 冇一樣嘢，冇一樣嘢相。 如果呢個形容詞就應該冇一樣嘢相同，即係例如應該係咧，我哋睇叮當係圓形嘅藍色嘅， 係 咁你應該咧就應該係佢四方同紅色咁要咁先得啦。系大雄系男人嚟嘅。 我哋睇紧日剧，我哋睇紧日剧，佢可能系睇紧韩剧嘅。 系啦，要完全唔同啊！记住要完全 唔 同啊！ 同啊嘛， 其实应该睇唔到嘅，因为如果咁即系话个剧名都相同啦。 系咯，一样啊。 应该你啲新番系完全连个剧名都唔相同噶嘛？如果完全唔同，应该系嘛？ 系啊， 边有套嘢叫做《Darling and the Friends》啊？边有套嘢叫《Darling and the Friends》啊？边有套咁嘅嘢啊？咁系咪应该系咁啊？嘛？ 应该起码都系2018年做啊，系咪先？ 都 唔系2018年 唔知啊。 哦，第二另外一个评论啊，竟然系 唔知点样唔同法啦。但嗱，我讲真喎，如果大家真系其他听众都好，我讲真啦，唔系低嘅大家，你真系睇到啲同我哋讲嘅唔同嘅话，你真系要报，仲要讲清楚个唔同位喺边度。嗱，因为咧，我哋个 錄音咪錄咗㗎。 啊，開頭咧講笑嘅啫，呢樣嘢真 係。呢、這個真㗎嗱，如果真係你發覺係咁咧，你真係要報，係啊，因為呢個分分鐘咧係一個即係本世紀最大嘅一個發現嚟嘅，一個 X file 嚟嘅，係啊，就係曼德拉效應終於證實到啊，係存在嘅。 系 啊，即 系 头先讲 系 话 噶嘛呢样嘢系。 系啊，边度有啊？我头先就连 X 号啊都话，诶，梗系啦，我喺个网度乱写嘅啫嘛，系啊，笑你啊，乱写啫嘛，你哋自己记错啫嘛。X 号都话系记错啊嘛，即系佢即系话，即系佢都话冇啦，冇埋啦效应啦。 好 咯。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睇到同我哋讲嘅唔同咧，记得话俾我哋听，系啊，系啊。咁我哋系咪又系有？ 都可以讲嘅。有 直情你要讲有乜唔同啊？你唔好净话唔同啊，冇 point 噶。 列出啲點出嚟啊，最好就 冇錯。你睇到邊套嘢，邊一個情節同我哋講嘅唔同？ 係啊，真係 真係 嘅，真係要講嘅， 真係要講，係啦。咁大家就研究，真係研究翻，咦係咩？咦嚇、啊？ 討論翻個、 啊、原來我哋一路同你講叮噹咧，係真人嘅，你睇嗰套唔係動畫嚟嘅。OK， 係係，咁係點樣㗎？哦，四方嘅，你睇嗰只叮噹 ，OK， 即係一個紙盒咁嘅，哦，唔係圓波嘅，咩色㗎、嗯？紅色嘅咯。哦，咁样，咁大雄咧，大雄但系女仔嚟噶嘛、 嗯， 读书好叻噶，哦系啊，咦喂真系好唔同喎、啊，好唔同喎、啊，同我哋讲嗰个真系， 唔、嗯、系你就算搵唔到图，你都讲出嚟先， 系啦，讲出嚟先， 系啦，先大家讨论咗先，系啦，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咁唔同，我相信其他听众都会想知。同埋，喂，會唔會其實其他聽眾睇嘅其實都係呢個版本，係得我哋睇到係藍色叮噹同圓形嘅呢？喂，咁就真係奇啦！ 又有第三個版本出現咧？ 但係啦，佢我唔係，我嘅叮噹三角形嘅喎、哦，乜圓形啊？ 睇嘅喎，係 啊，唔知啊，你中意啊？係咯係咯係咯係 咯， 佢唔喺嗰個袋揞出，另一個袋揞啲嘢出嚟嘅喎，係 咯，係 咯， 係啦， 係咯， 好值得討論啊！呢、這個問題其實 係咯。真係要講啊，係咯，咁如果係真係咁，真係我哋真係犀利啊，係咯， 係啦， 係咯， 嗯， 到時我哋會開另一個節目專題啊，同你大家研究呢啲嘢嘅，係啦， 叫做曼德拉全面睇啊，可以， 咁又唔使，即係唔係淨係曼德拉嘅，好多可以研究嘅，即係好似 Professor Pow Pow 咁咧，係即可以， 其實我哋自己開個 X file 喎，其實我哋本來都諗住做嘅，係大家講下講下又冇一件事啫嘛。其實我哋遠早過佢哋已經係本來會講曼德拉效應嘅。 系， 系啊！佢嗰系几年前，我哋已经有谂过开个新节目嘅。系、 哦、 啊，韩永提议啊，嚟曼德拉效应啦，讲讲。嗰时连我哋都唔知咩嚟嘅，咩嚟噶？咁佢咪话系咁嘅，咁有啲人话睇到啲唔同，哦，咁估解。咁嗰时我哋都谂住第一集就系讲呢样嘢啦。嗰时完全啊，未有而家大家睇紧嗰啲节目噶，未有啊，成龙等等，冇嗰啲嘢嘅，好几年前啦、嗯。我哋已经谂过开一个咁嘅节目讲呢啲嘢。咁但系嗰时因为大家都冇。冇人去做 research 啊，咁你有一個題材啫，咁第二集、第三集咧，咁、有冇咁多題材啊？咁樣，咁其實咪需要大家都要去要 research 噶嘛？咁呢啲你唔係作噶嘛？我哋唔會作啊，唔同其他節目啊 ，OK 係 有事實就講，係咪啊？即係傳聞咪講明係傳聞咯，我唔會講係真相噶，我哋都唔知道真相噶，我哋咪研究啫嘛，大家係咪？唔使話係真人真事啊咁噶，唔知我點知咪真人真事啫？佢話係真咯。系咪？ 可以大家一齐探讨下。 可以探讨啊，系啦，我哋去做翻呢个大搜杀 ，in search of 系咪？咁啊最好啦、大家系其实就系因为未知，所以要去搜索啊嘛。唔会用一个知道咗咁，知道咗唔使搜索啦。知道咗系咪外星人咯？即系卫斯理咁啊，外星人咯咁啊。咁其实唔使用脑嘅外星人就系嘛？你赖啫嘛，你赖系外星人啊，大佬啊，系咯。咁其實正啊呢樣嘢，如果大家真係有睇到，真係有同我哋講嘅唔同，真係要講出嚟，係啦。咁而我哋呢，如果我哋真係冇睇過嘅作品呢，我哋會講明嘅。我哋集集都有講邊套嘢我有睇，邊我冇睇，邊套我立過，我呃大家冇意思㗎。我哋幾時有呃過大家？我哋如果全民都冇睇嘅，我都講埋呢套有冇睇？冇喎，咁咪咁啊，咁咪睇翻先，下禮拜再講。我哋次次都係咁㗎。 系、 即系如果大家听我哋咁耐，你会觉得我哋其实我哋就一个讲真话节目嚟嘅。 嗯， 吓、咁如果大家系会怀疑我哋喺节目度讲大话，算啦，唔好听我哋啦。 嗯， 系咪啊？ 嗯， 但平时大家听嗰啲专讲大话嗰啲节目，大家又唔介意嘅、哦。诶、讲古仔啫，咁讲古仔唔系喎，佢话嗰啲系真人真事嚟嘅、哦，讲古仔啫咁。咁奇怪，即系佢话俾人觉得系新闻，但原来系古仔， 你就覺得冇所謂。我哋集集喺度講嘅古仔，我哋都係古仔嚟噶，唔係古仔咩？ 係啊， 分班咪古仔，沙窩咪古仔，但係咧就好執著嘅。 嗯， 嗰、那個情節有咩可能啊？咁點樣唔可能咧？佢都唔係現實嘅，咪即係你可能咧？你用現實去諗佢唔可能啫。咁咁而家你問緊，你講故事入邊啊，佢唔可能，點解唔可能咧？佢魔法世界嚟嘅，喂呢、這個科幻世界喎，佢遮大其實都唔知係咩嚟噶，你點知道佢可唔可以飛出太空唔死？你知唔知道？ 嗯， 即係點唔可能法？你即係你好了解遮大可以做到乜，做唔到乜？即係你好了解啊，甄子丹盲眼佬其實可以睇到乜睇唔到乜，你係佢。喂，一個、其實一個 science fantasy 嚟嘅啫嘛 ，Star Wars 佢唔係好科學嘅啫，係啊。 嗯。 你用現實去質疑係冇 point 嘅，係。 冇錯。 咁如果我哋只不過係我哋睇咗嘅故事，我哋將我哋睇咗嘢講出嚟，咁、當然啦，有時可能係或者嗰個會唔會我哋其實啲非睇。咁會唔會我哋對嗰樣嘅理解，我唔係睇曬成套戲或者成集，會唔會有啲錯漏？我哋不嬲都話我哋有嘅，咁有錯有錯有漏，大家咪指正咯，講翻出嚟咯，你話聽邊度講錯邊度咯？我唔係咁嘅喎，你真係冇睇曬成集，係啊，我真係冇睇曬成集啊，我講明啦。 嗯， 咁你咪講翻俾我哋聽咯，係咪？或者我冇睇曬成輯㗎，我就係睇咗個劇情，佢咁講，哦，原來另一個位佢有解釋嘅 ，OK， 咁你咪講翻俾我哋聽，冇所謂㗎，嚇、你唔好話我哋。讲大话先得噶，喂呢、个好严重噶，呢个指控我话俾大家听、如果大家觉得我哋咁样，我哋不如今集最后一集算数啦，冇意思噶，做落去都， 嗯， 系啊，就系咁啦， 嗯， 系啦、啊，咁得唔得吓？曼德拉效应啊，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我讲真嘅，如果大家真系睇到听到有啲同我哋讲唔同嘅嘢，真系要讲，唔系串大家，亦唔系挑战，我系大家想研究一下，真系想研究，吓、真系想讨论，系啊。到底边个位系同你睇到系有出入？有出入就唔一定是我哋错噶嘛。 嗯，吓，冇错， 可以真系有曼德拉效应噶嘛。 嗯， 系啊，亦有可能系大家理解唔一样啊嘛。 系啦， 系嘛，咁理解可以又唔一样噶， 冇问题嘅。 咁唔系错啊。系啊，即 系 好似头先与神同行，我等讲嗰个与神同行，哇劲啊！我成话劲添啦。佢睇完可以睇到咁多嘢，即係佢導演都冇諗過嘅嘢咁呢個係解讀啫，佢又唔係思考失調，佢解讀啫。即係當佢睇一陣，佢個感受上啊，佢反而咧聯想到係一班即係亂咁砌人生豬肉嘅，即係呢啲咁嘅鍵盤戰士啊。係 咯， 即係左交啦，即係花生左交啦，仲要係啊。係 啦。 即係仲要左交呢批先係咁噶嘛。 嗯。 即係你花生嗰班就求其嘅啫。左交班佢一定要落你镬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哎、你花生嗰班佢又唔 care 系唔 care 嘅意思系佢都唔 care 你有冇落镬噶，唔系啊，有一班佢一定要煮你落镬啊， 嗯， 系啊，一定要你烧晒呢个世界为止啊，系有啲咩人噶、哎？我亦都好相信听紧我哋嘅人亦有呢啲人吓， 嗯， 系啊，唔奇系啊，点会做咗十年冇敌人啫？系嘛、 嗯， 一定有啊，系嘛，咁。嗯咁 anyway， 咁有就讲清楚吓、我哋有好理性讨论嘅吓。如果真系有错咧，我哋自己会检视翻，就乜咦系咁啊吓，系咯，真系讲错咗咁，咪我哋更正咯，系啊，我哋系会更正嘅。如果系事实嘅话， 系 唔怕大家讲出嚟嘅吓 ，OK。 嗯。